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動漫城進攻足球嘅歐洲足球時段。咁啊，喺呢週賽事，我先講講西甲嘅比賽先啦。咁今週咧，首先打完週中嘅賽事之後咧，就巴塞隆拿係以27場比賽就攞到69分，排喺榜首位置。咁馬體會咧就61分就緊隨其後，但係相距8分嘅距離啊。皇家馬德里咧就57分啫，但係同呢一個馬德里體育會咧有4分距離。咁第四位就維拉利爾啦，53分啦，西維爾就44分啦，咁啊次達42，畢爾包括41，呢啲全部相距嘅分數啊低少少啦。咁環西亞咧，其實咧雖然我喺近來嘅表現有所顯著嘅改善啦，但之前嘅失地太多啦，所以佢而家個位置唔會有太大嘅偏幅度會攀升到去好高啊。基本上係嗱，咁啊先講講今週嘅戲碼先啦，就皇家馬德里咧就將會對住切爾達啦，就喺呢個11點嘅，基本上係，然後跟住嗰日就係半夜就係維拉利爾咧就1:15就對住拉斯帕馬斯，然後到第二日咧就伊巴主場將會對住呢個巴塞隆拿。咁另一場較為有睇頭嘅比賽咧，就華倫西亞咧就將會對住馬德里體育會，就喺3:30嘅星期日凌晨嗰度。咁我先唔好講呢一場重頭戲啦，就先講翻呢一個巴塞隆拿啦。咁巴塞隆拿其實理想而家去到呢個形勢，根本等時間過咗喎。 呢個剛剛就同英甲嗰度有個唔同嘅地方啦。 係啊， 英甲我哋英超我哋講緊就話，咦分分鐘攞頭都唔過90分喎。 而家去到八， 呢個絕對我相信即係 又係去到90幾， 一定去過90分㗎啦。 係， 因為佢仲有餘下仲有11場賽事。 係 十一場賽事，咁如果贏曬十一場，有33分。 係 啊，33分加埋落去即係 又100幾， 超過100㗎啦。咁又未必有咁理想嘅， 90幾分緊 嘅。我預咗佢贏8場啦，八場83、84都已經90幾啦， 係 嘛？咁我諗即係好大機會，會過90幾啦，即係莫衝唔衝過100嘅啫。 冇錯。嗱咁啊，另外一場波咧就皇家馬德里將會對住次爾達啦。雖然次爾達而家排喺第6位啦，但佢雙方嘅距離亦都好遠。只係皇家馬德里咧就好失望地喺上一周賽事咧又再失咗分輸波。其實舒丹都要宣布投降噶啦，講真。 其實中間有好多嘢，我又覺得之前換教練換乜嘢，唔係話真係一定有個實有用嘅。當然冇錯，換咗舒丹嚟衝一兩場咯。咁但係一落去就係知道有問題啦。嚇，其實就話。好似阿芬話咧，好怪嘅。西甲打波就唔同嘅，就算榜尾去打都好啦，打好兩好好好睇嘅，佢唔會放棄嘅， 輸緊 啊冇嘅。啊咁，佢情願打到尾，可能俾你數幾球都唔定。但係未開紀錄嘅時候咧，佢都會同你打爭死嘅。咁所以唔好覺得呢場波皇馬實贏啦。 係 啊，分分鐘又踩焦皮嘅都唔定。 其實我覺得咧，切爾達 唔曳嘅，切爾達 係啦。斯丹就講咗啦，佢都想下季就走啦。其實我覺得真正能夠發揮到斯丹嘅皇家馬德里咧，應該就擺喺下季嗰度嘅。 其實我仲有覺得未必話真正邊個發掘到邊個。其實有啲嘢就係話，有人發掘到斯丹你未必發掘到啲嘢。好簡單。 冇錯。 係嘛？佢係嗰種材料，嗰種材料，唔係嗰種材料就唔係嗰種材料。 係。 費卓爺。 嗯， 佢係嗰種材料，所以佢唔使睇噶， 係 幾年之後佢訓練咗班人出嚟。 嗱， 佢將佢嗰套理念仲留低喺度喎，響佢未走嗰陣時候，可能嗰個預備組嗰啲球員嗰啲訓練啊，或者青訓咧，已經係擺緊啦。啊，佢以往嘅球員啊，蘇斯克查嗰啲咁嘅響度做嘅，一路去到傑斯可以搏唔嘅，即刻到去嘅。咁呢啲一個即係。一個有層次的安排， 係 咁你而家睇到點解巴塞會有咁嘅好成績咧？佢就一個有層次安排。相對之下，皇馬係使咗好多錢， 係 冇層次安排。 冇錯，呢樣嘢我認同嘅。嗱，你講起一樣嘢啦，曾經係跟隨咗費爵爺嘅加里利維利啦，咁啊雖然近來就係剛剛亦都輸咗一場聯賽啦，但係冇傷大牙，但係佢對住呢個巴塞隆拿同埋皇家馬德里咧，佢嘅成績唔係差嘅，係令到對方失分嘅。嗱，於呢周賽事對住馬德里體育會，佢又會唔會產生另一個奇蹟咧？ 其實我覺得即係 當期冇人知道這個會唔會有冇奇蹟， 嗯、 但、希望佢就會輸都唔好大敗啦，即係唔會好大敗嘅時候，即係其實好肯定一句，佢同馬體會都相距好遠嘅，係啊，唔係話一兩步嗰啲嚟咁，咁變咗你輸俾佢唔係問題。如果佢 keep 住個比數唔係大敗咧、嗯，我覺得係已經係交貨、嗯。如果你俾佢偷到一分咧，就做得好好噶啦， 係 做得好好噶啦。即係以依個情況就睇阿加利點諗咯。加利可能佢就話我唔理，我係藏下底大丈夫，話唔出唔出，我攞一分嘅啫。你俾一分嚟，打劫你一分，咁成功都唔頂噶。咁即係。應該嚟講，勝訴就馬體會嘅， 係啦。 咁就睇下啊，當場表現會唔會即係、就是、有啲驚喜俾人嚟睇到，俾佢搶到一分。 係啦，啊嗱，咁啊，雖然而家呢個西甲咧就已經越係直路咧就越係清晰啦，但係原本一條直路帶出嚟嘅德甲咧就開始變得好唔清晰啦。理想、應該唔好咁講話唔清晰，係、開始有少少障礙啫。 其實我都講緊一樣嘢，就話有時啲嘢咧，就係、是、話你應該講同唔應該講咯。咁當中有啲嘢唔應該講咗出嚟，影響到軍心。咁相對之下冇嘢噶。喂，對手都會有仗影響嘅。佢都冇話頭，仲唔恰佢咩？而家 阿李 Sir 而家所講嗰隊波咧，就係拜仁慕尼黑啦。基本上係因為剛剛拜仁慕尼黑上一周賽事啦，就輸咗爆冷俾咗呢個緬恩斯啦。 係啊， 就令到成個聯賽形勢嘅多蒙特原本有八分嘅差距咧，已經收窄到個距離得翻五分啦。基本上係五分啦，五分嘅 五分六分咁上。 五分嘅差，因為而家拜仁慕尼黑咧就將62分啊排喺榜首，多蒙特就57分排喺第二位。咁啊，無獨有偶啊，喺呢一場波入邊，多蒙特將會喺3月6日嘅凌晨點半鐘會迎戰呢個拜仁慕尼黑。假設呢場波，嗱和就唔使講啦，冇分別嘅。如果多蒙特能夠擊敗咗呢個拜仁慕尼黑咧，成個德甲將會重新作一個競爭嘅起點，因為將會收窄個距離係2分嘅差距。 其實而家都唔係一個 好遠， 唔係好大問題嘅。因為佢距離第三嗰啲仲有一條長路。 冇錯。 咁只要一樣嘢，佢最好呢場波就得㗎啦。即係唔好講話贏佢唔贏佢啦。你唔輸俾佢已經夠，你摸我一分咪攞一分咯。啊、你攞曬其他嗰啲冇問題。我喺往後嘅比賽，我唔會亂咁失分就得㗎 啦。咁、除咗呢場重頭戲之外咧，咁另外仲有一場波咧，就和夫斯堡咧將會主場對住慕信加柏啦。因為慕信加柏而家就排喺第四位嘅，其實同慕信加柏同呢個剛剛贏咗呢個拜仁慕尼黑嘅緬恩斯咧，亦都係處於39分嘅，兩隊波係同分。小奧克零四咧同利華古信咧就38分同35分嘅分別。因為喺歐聯嘅職位上嚟講咧，大家都爭持得非常非常之激烈嘅。嗱，緬恩斯咧剛剛贏咗之後咧，就將會對住近乎係榜尾嘅達斯泰達，基本上係佢取分機會應該就冇難度噶啦。而家就睇下能夠擺脱到呢個慕信加柏，因為慕信加柏係對住和夫斯堡，和夫斯堡亦都因為要攞分要打歐霸嘅。佢哋都唔會放棄嘅。咁另外仲有你，我哋又唔可以忽視咗史奧克零四嘅存在啦，因為佢將會作客對住呢個科隆嘅，根本上係咁啊！打埋呢一周之後，大家再睇下德甲嘅走勢會係點樣啦？究竟係仍然係毫無改變啦，定係可以將佢拉翻到更加緊湊嘅位置？但係無論點樣都好，拜仁同多蒙特佢邊隊誰勝誰負，可能會影響個錦標係誰屬。但係多蒙特同哈法柏林嘅距離始終都有一個差距，所以係絕對影響爭，就只能夠由第三開始下面爭啫。嗰啲 其實呢場波點睇嘅拜仁對多蒙特咧，就話好睇個球員球隊個心態點啫嘛。即係如果球隊覺得我哋唔緊要啊，輕描淡寫嘅，就可能就俾多蒙特搶到噶啦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就話，如果即係喂，我哋只要穩扎穩打，佢哋上一周都唔係對我哋冇乜問題啊。咁啊，贏嘅亦絕對唔難。但係我覺得一樣嘢其實就話 太早你公布個個個領隊啊，有啲走離開啊啲之類嘅時候，多少有影響。其中部分球員嗰啲，即係你剛剛今季嘅先簽會翻過嚟，突然之間你又話走啦， 係 即係難免佢會點喎？ 真係 再加上而家最慘就話，響洛賓同埋另外阿列佩尼兩個上，真係有啲人冇咗得踢。 係係。 咁再加上周季中已經開始將好大嘅進攻嘅擺曬梅拿嗰度，利雲道夫斯基都少咗啲，有好多時都後備換出嚟咁樣。咁難保佢唔會有嘢諗嘅，喂，可能上面已經敲咗呢個唔係我哋嘅理想嚟，這個係哥迪奧拿嘅理想嚟嘅啫。我哋要開始諗緊嗰啲嘢。咁變咗球員就實會有一啲唔好嘅表現出嚟。咁所以其實就話，即係有任何一樣嘢，唔好講話足球隊啦，就算做生意都喎。原本個門市個經理係呢個嘅，突然間一揾，喂，那個老友不嬲都釒住我嘅喎。嚟到嚟，唉，死啦！分分鐘冇得撈啊，或者點樣，可能好辛苦啊，就會影響軍心。而家就係影響到啦。你留意翻下，計一計，我唔係話輸緊啊。即係拜仁表現比較差，就係剛剛好公布咗出嚟。雖然有啲波係贏，即係冇會好似咁季初啊、季足上結嗰啲咁亮麗啊。總之係好即係唔係好順啦，上上嘅情況嘅，就係啱啱公布咗之後。 正所謂咧，好嘅唔靚啊！呢一次 自亂軍心啊嘛， 係啦， 係嘛？ 咁啊嗱，反觀一樣嘢啦，就係講到去講完德甲就講意甲啦。咁啊，意甲咧喺今週入邊嚟講咧，就一場上演一啲追逐戰啦，因為多而家除咗係聽晚羅馬將會對住依個費倫天拿之外，因為而家羅馬同費倫天拿咧就係大家同得53分，羅馬就係以得失球差咧就排喺第三位，費倫天拿排第四位。因為以甲嚟講咧，頭三名先可以踢歐聯嘅，所以呢場波係歐聯之爭嚟嘅，基本上係即係亦都係我想羅馬不想在出年都冇得打歐聯的情況，即係呢場波一定係會瞓身，真係同你死過噶啦。基本上，反觀榜首嗰兩隊波，祖雲達斯同呢個拿波里咧，就反而在今週的賽事嚟講有少少叫做唞氣位啦，因為佢哋真係對住 對手冇咁弱， 冇咁強啦。因為嗱，祖雲達斯將會作客呢個亞特蘭大啦，咁拿波里亦都主場對住呢個基爾和，基爾和比季初嚟講已經係失色咗好多， 因為 基 爾和曾經下滑曬啦，曾經講過 曾經喺榜首㗎，基爾和喺季初嗰度，但係冇辦法啦，已經係回落翻落嚟。 我其實佢當初嗰陣時就係對手可能未。即係好話唔好聽，套用一個賽車嘅俗語就話，嗰個計都未行順，未行到入去。 人哋未行順。 啊，咁而家人哋行翻順啦，你咪即刻好。你睇到即係好多老朋友都講，我哋真係要佩服祖雲達斯。你睇住佢一路係咁向後面殺翻上嚟。贏到上，你唔好理而家佢點。佢好穩陣穩陣咁樣。 但係有人有好較為可惜少少啦，一啲感嘆啲嘅就係話米蘭雙雄啦，就 AC 米蘭咧就排喺第六位，就47分。咁國際米蘭咧就48分排喺第五位。呢兩隊波有咩爭呢？爭佢不過唔係爭冠軍啊，李 Sir 係爭緊個歐霸嘅位啊。 睇下邊個好彩咯， 即係好慘啊！嗱 ，AC 米蘭將會作客呢個隆斯索羅啦，國際米蘭主場將會對住巴納莫，咁啊兩隊波因為以一雙佢一分啦，睇下邊個坐高少少嘅話咧，就打歐霸咁解啫。係啦，但係佢哋都要仲要問過呢一個費倫天拿嗰啲啦，因為佢哋都嗰個位係出兩隊嘅，第四、第五，基本上係打歐霸。 即係費倫天拿嗰啲都想打噶嘛，唔係唔想打噶嘛，其他嗰啲即係 佢如果打唔到歐聯，就焗住打歐霸咁解啫。 係啦，冇錯啊，冇錯。即係而家叫做有人揞住佢，唉，忍讓啲啦。 係 啊，次一級都食啦，咁解啫。 係啦，嗱，講到呢一個第二節嘅歐洲足球時段啦，咁啊，今週嘅最強嘅戲碼就一定係多蒙特對住呢一個拜仁慕尼黑噶啦。可能你哋會覺得其餘嗰兩個聯賽較為失色少少啦。反觀一樣嘢啦，陣間我哋準備嘅第三節咧，亦都非常之 多呢個新聞嘅，亦都風雨搖搖啊！李 Sir， 因為南華亦都今週又有一啲事發生咗，咁想大家點樣聽我哋所講嘅論述咧？留意中意聽南華嘅人咧，就留意第三節香港足球時段啦。陣間翻嚟再見，拜拜。